弟兄姐妹平安。 Brothers and sisters, peace in Christ. 让我们在信息没有开始以前，先低头，我们做个祷告。 Let's pray.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So that we can become your sons. 让我们在今世不但能够有你自己在我们中间。 So that we not only have you among us in this life. 在永生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和你亲近。 In eternity, we can be with you. 这中间要经历这个复活。 And through this, we have to undergo resurrection. 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能够学习到你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 May we learn from today's sermon. 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今世的时候能够尽力来做主你自己的工。 So that we can in this life do the work that you assign us to do. 在永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荣耀。 So that we can gain glory in eternity. 感谢主，求你亲自带领我们。 May you lead us today. 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 Pray this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我们在前几次的聚会当中。 In our previous meetings,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复活初熟的果子。 We know that Christ is the first fruit of the resurrection. 因为主耶稣他是复活的这个典范。 Because he is a paradigm for the resurrection. 所有在基督里死的人，他们在主再来的时候都要复活。 All who die in Christ will be resurrected when Christ comes again. 那基督复活，所以是所有信徒能够复活的一个保证。 Christ's resurrection is the basis for our resurrection.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里面说 ，In John 11:25, 耶稣对玛利亚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Jesus said to her,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He who believes in me will live, even though he dies."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能够有这样复活的盼望，实在是太宝贵了。 So that we have the hope of resurrection is a precious hope. 因为当我们有这个盼望的时候 ，Because when we have this hope. 我们对于这个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所面临的很多的事情。都有一种不同的看法。 We have a change attitude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circumstances in our current life. 当我们面对了这个死亡或者灾难的时候 ，When we face death and difficulties, 我们就不会恐惧，我们就不会惊慌，也不会伤痛。 We will not be sorrowful. We won't be fearful. 那世人在面对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就不一样的反应。 Non-Christians have different responses to their circumstances. 当他们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 ，When they face death, 他们非常的忌讳，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战惊的。 They are afraid of death. 那在过去以前，我住在克利夫兰，我住在一个十五层楼的这个大的 apartment 里面。 I used to live in a 15-story apartment in Cleveland. 这个大的 apartment 坐着它的电梯啊。 This elevator in this apartment. 到了这个第十三层楼的时候 ，at 13th floor. 它不是写十三层楼 ，it does not say the first 13th floor. 它写十四层楼 ，it says for the 14th floor. 所以十五层楼的这个最顶上呢，是到了第十六层楼。 Okay, the 15th floor becomes the 16th floor.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美国人他们非常忌讳说到十三这个数字。 Americans are superstitious; they don't like the number 13. 我们中国人呢 ？Chinese. 我们不喜欢这个 number 4. We don't like number 4. 啊，这个四这个就跟死同音，所以我们不喜欢这个念这个四这个字。 Four sounds like death in Chinese. 所以这都是世界人的这个忌讳。 This is worldly superstition.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世人他们非常恐惧这种死亡。 So the worldly people, they are afraid of death. 那当然这些黑暗的势力也就借着这个世人的这个弱点来这个攻击他们，来操纵他们。 So the power of darkness takes this opportunity to attack the non-believers. 那在这个礼拜的礼拜六，各位知道是这个 Halloween。 Coming Saturday, we're going to have Halloween. 我们中国人应该翻译是万鬼节。 Chinese translation is the festival of multiple ghosts. 这个节日在美国简直是非常疯狂的。 This festival is very popular in this country. 在几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就经历到这种情形。 I experienced this when I came to this country many years ago. 他们有很多的这种的这个鬼屋啊，什么什么这个有鬼的地方，让这个大人带小孩子进去经历这些各样的神奇古怪的东西。 The adults lead the children to experience situations surrounded by created by ghosts. 那我就问一个成人，我说你为什么要带小孩子去里面受惊害怕呢？ I ask an adult, why do you take your child to be shaken up by these ghosts? 他说很奇怪的这个理由，他说如果我把这个孩子带进去了，那以后他就不会对这种鬼魂这么害怕了。 And the adult said, if I can immune the child from future fear of ghosts. 其实这些处境，这些光景呢，都是跟这些黑暗的势力都有关系。 So this circumstance created by Halloween is related to the dark power. 这些世界的人，他们不懂得实际里面的这种Halloween 所庆祝的情形。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don't understand the deeper meanings of Halloween. 其实这段时间，从10月22号到29号开始，都是黑暗的势力在他们做各样的这种祭拜的时候。 Through November 22nd to 29th is the window through which the dark power works. 那到10月31号的时候，就是他们这个最疯狂的时候了。 The climax at November 30th. 那在这一段时间，这些有在美国他有撒旦教的人。 In this period, there are the people from Satan followers. 他们会杀一些小动物来祭这个撒旦。 They would kill small animals to sacrifice to Satan. 那这些世界人他们不懂的。 This is people in the world don't understand. 他们带着小孩子，穿着不同的这种的衣服、化妆的，每一家去敲门去要糖。 In dressing up their kids with different costumes. 那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他们这种好奇啊，要刺激啊，他们去到那个鬼屋去，这个 ghost hunt. And then the more mature kids, they go into ghost towns to satisfy their curiosities. 那再稍微长大的就是化妆舞会，穿着不同不一样的东西去疯狂了。 And for the adults, they have costume parties. 他们做这种事情，正是跟着这些撒旦教这些魔鬼在庆祝死亡。 In doing so, they are celebrating with Satan. 来荣耀魔鬼跟邪灵。 To glorify Satan and evil spirits. 所以这些年轻的这个小孩子，幼年的时候。 So starting at a very young age, these kids. 就被这些黑暗的势力迷惑。 Deceived by the evil spirits. 他们渐渐的就远离了神。 And then they depart, get away from God. 进入了这个撒旦的圈套里面。 To enter into the realm of Satan. 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辨这些事情。 So Christians have to have the power of discernment. 特别是做父母亲的有这个养育子女责任。 Particularly the responsibilities fall on the parents. 更要特别的注意。 To pay attention. 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又出一部电影是有关 Harry Potter 的这个故事。 Recently, a movie about Harry Potter's. 从那个女作家写第一本书开始，我现在不知道是第几本书。 I've stopped counting the sequels to the first Harry Potter. 每写的一部书都拍一部电影。 Every movie has been made of every single book. 都吸引这些小孩子去看这个电影，去读这个书。 To attract young people. 你知道这些里面都讲的是什么东西吗？ What are the contents of these books? 都是讲一些关于这些巫术、巫法、这些黑暗势力斗争的情形。 It's about conflicts in the world of evil lawlessness. 那如果让孩子天天去读这些东西，天天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To have your child to be daily exposed to these things. 那他们将来长大的时候，对于这些黑暗的势力，他们根本是觉得非常亲近。 And they will get accustomed to evil spirits when they grow up.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些死亡都是因着人的罪而产生的。 But they don't know that death comes from sin. 那我们只有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罪给对付掉。 Only in the church of God can we fix our sin. 当我们罪对付掉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死亡。 After we fix our sin problem, we don't have to be afraid of death.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更要对于这个主再来跟这个复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Therefore Christians in the end times have to have a correct doctrine on the resurrection. 以至于我们不会被世俗被这个异端所摇动。 So that we won't be moved by heresy. 受到他们的影响而摆动。 And be influenced by them. 那这个复活的教导呢，我们知道是对于将来必定发生的事情。 The doctrine of resurrection refers to an event t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我们每一个信徒必然是要复活的。 Every believer must be resurrected. 当然这是将来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描写。 Therefore, but it is a future event, but we need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我们只有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启示来解释了。 From the biblical revelation to learn about it. 我们不能够猜测，我们也不能够捕风捉影。 We cannot speculate, we cannot make fanciful thoughts. 因为这都不是圣灵的话语。 Because this is not the word of the Holy Spirit. 当然，我们也会有很多的问题。 We have problems, questions. 那当然，这些问题是不能避免的。 These questions are unavoidable.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当主再来的时候。 But these questions, when Christ comes again, 我们就会完全的明白。 We will hav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因为当年主耶稣跟他门徒在讲很多有关他复活的预言跟教导的时候。 Because when Christ talked to his disciples about prophecy and resurrection, 这些门徒也不懂。 Their apostles and disciples, they didn't understand. 一直等到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 Until Christ was crucified and resurrected, 这些门徒才知道耶稣当年在讲的是什么事情。 Then they understood what Christ told them before. 所以今天我们当有问题，更多的问题的时候， So even today we have questions. 我们不需要担心。 Don't be concerned. 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完全都会明白。 These questions will be answered when Christ comes.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看一看关于这个信徒复活，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 So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doctrine of resurrection. 在圣经里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 in the Bible verses we read today, 告诉我们说有复活的这个特质。 They tell us that we have the nature of resurrection. 这个复活的特质是什么？ What is the characteristic nature of resurrection? 我们这个身体在复活的时候是会成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What happens to our body?At the resurrection. 那当然在世人当中他们觉得这实在是天方夜谭。 People in the world think this is rubbish. 特别是在主耶稣的时代那个时候的这个希腊的思想。 Particularly in the times of Christ according to the thought of the Greek. 希腊的思想跟人的这思想逻辑是相通的。 The Greek thought and human logic, they are in common. 他们说一个人死了被埋在土里面。 They feel that when someone dies and it's buried, 慢慢他这个身体就腐死了。 The body will undergo decay, 就变成了一些土了。 And become dust. 那在这些土，他怎么能够复活呢？ How can we have resurrections from these ashes? 特别是近代的这些战争。近代的这个战争。 Particularly in wars today. 如果一个原子弹核子弹爆炸， If an explosion of an atomic bomb, 所有的这个身体都会变成青烟都飞走了。 All the bodies will be evaporated. 那这样的身体能够复活吗？ How can these bodies undergo resurrection? 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But in the Bible it's clearly stated, 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body of Christ's resurrection? 这个复活的身体，它有一个实质的身体的。 That this resurrected body has is a reality. 那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讲到，耶稣可以叫他的门徒来摸他的手，摸他的脚。 In the Gospel of Luke, Christ told the disciples to touch him. 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叫这个多马，多疑的多马去摸他的 手上的钉痕，还有他的肋旁。 And Jesus asked doubting Thomas to feel the nail on the hand of the resurrected Lord. 当然，在这个复活的身体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 Of course, there's some difference in the resurrected body. 所以，玛利亚跟在和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这两个门徒，他们第一次看的时候不认识耶稣。 So that's why Mary and several disciples they didn't recognize Jesus when after his resurrection. 因为耶稣有能力可以让一些人。他不要看的人看不见。 Because he has power to become invisible to people that he didn't want to reveal to.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身体的复活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But we have this important part thing about our resurrected body. 这个是从我们原来的身体的改变。 It's a change from our original body. 就是说，这个复活的身体不受时空的影响。 To a body which is no longer limited by time and space. 所以耶稣的身体，他可以。经过一个关闭的门，他就可以进来。 So Christ's body can go through closed doors. 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这种改变。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change.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重新组合的身体，在神的大能里面是可能的。 So it's possible to have a reconstructed, resurrected body. 那保罗在这里就用三个比喻。 Paul uses three analogies. 那第一个比喻呢，就是种子的比喻。 Analogy of the seed. 那他说种子啊，如果人的身体跟种子一样，没有死就没有生。 The body is like a seed. If you don't die, you don't get birth. 所以死是复活的一个开路。 Death is the pathway to life. 那我们这个种子是什么样子 ？What is this seed? 这个种子是什么样的成分？它长出来的，它的成分还是一样。 The nature of the seeds will give rise to something of a similar nature. 所以它是有一个直接的关联。 That's a direct relationship. 那这种的关联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光景。 This relationship is the condition of all Christians today. 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 Galatians chapter 6 verse 7 says. 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 What you get what you sow. 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在我们今生的时候，我们的种子是一个这个不冷不热的样子。 If our seed in this life is lukewarm, 那我们在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有一个跟好像一个非常爱主的人的这个光景。 When we resurrect, we won't have a true love, enthusiasm for God. 因为我们这个种子是这种成分，我们复活也是同样的成分。 Our resurrected nature is like our seed in this life. 但是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呢，我们又是一种样式。 But after we are resurrected, we are different. 在保罗的第二个例子上，他讲到地上跟天上形体的比喻。 In Paul's second analogy, he compared the image on earth and the glorified image in heaven. 我们在地上，我们肉体的复活 ，our bodily resurrection from earth 会具有天上的这种形象的荣光。 Will have heavenly glories. 那保罗在这里，他不是用这个植物的比喻了。 Paul is no longer using the example of plants. 因为我们的肉体跟植物是不一样的。 Because our body is different from plants. 甚至我们的肉体跟这个鱼、跟鸟、跟兽也是不一样。 Our body is different from bodies of birds and animals. 这些鱼、跟兽、跟鸟死了，他们就死了。 The birds, a fish, when they die, they die. 但是我们人在被神创造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的。 But we were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我们有神的这种形象，就是我们的外表很跟神相像。 We have external similarities to the image of God. 我们的样式就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性情跟神的性情很相似的。 Our image, composed of our characters, our emotions are like that of God. 所以当我们在地上，我们复活的时候 ，So when we resurrected from earth, 我们就有天上的形体的荣光了。 We have heavenly glories. 那这个天上的荣光是什么样子呢？ What are the nature of the heavenly glories? 那保罗就说有日有星有月的这种荣光。 And Paul is using the analogies of sun, moon, and stars. 所以我们复活的荣光还是不一样的。 So our resurrected glory is very different. 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光景是如何。 Our resurrected glory is related to our earthly situation. 在天上的这个价值跟在地上的价值观念是不一样。 The value system in heave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n earth. 在地上看一个人成就是看他的这个财富，看他的这个权势。 On earth, value system is we measure someone by his material success. 前一阵子又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杂志在报告说，全世界有多少有钱的人。 There's a magazine which listed all the wealthiest people on earth. 在中国也有几个大富翁，千亿的富翁，也在这个名单上面。 Several Chinese billionaires make the list. 那这都是世界的方式来这个来算计哪一个人他是有钱的。 This is a worldly standard to measure success. 但是在天上我们所看的标准是不一样。 But in heaven the standard is different. 天上他们所看重的是荣耀。 The emphasis is on glory. 所以我们看到神他要的是在众人面前众人能够荣耀他。 God wants that he be glorified among people. 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死以后 After Christ's suffering on the cross, 他也得到了荣耀回到天上 He gained glory and enter heaven. 所以保罗在这里是用日用月用星的这种的荣耀来形容一个复活的光景。 So Paul, he's using the glory from star, moon, and sun to give us a glimpse of what the glory is like in heaven. 其他的时候，保罗也用过这个冠冕来形容这个复活的荣耀。 Other times, Paul used the reward of the crown to describe resurrection glory. 他曾经说过，有五种的冠冕是将来侍奉神的人可以得到。 He listed five types of crowns to reward resurrected Christians. 所以在天上跟地上是不一样。 So in heaven and earth, there's a difference. 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认真做主工的时候 ，If on earth we faithfully do God's work, 那我们所得的荣耀在天上就有太阳、有月亮这样的光明。 Our heavenly reward would be as glorious as the star, sun, and moon. 那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是这个不冷不热的时候 ，If on earth we live a lukewarm life， 那在天上的时候就跟那个小小的星光一样，一闪一闪的，快要灭掉一样。 In heaven we will be like a dim star。 那这个差别是从哪里来 ？Where is this difference？ 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有没有做多少主的工作 ？It all boils down to whether we faithfully do God's work in this life on earth。 第二个我们来思想的是复活的时刻。 The other thing we think about is the timing of resurrection. 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刻。 What happens when Christ comes again? 主再来的时间我们知道没有人会知道。 No one can predict. 也没有人可以预告。 And no one can forecast. 很多时候就在眨眼之间。 It happens in the blinking of an eye. 就发生了。 It happens. 那有很多时候这些世人还看不见。 So fast, sometimes people on earth wouldn't be able to see it.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在一霎时，在眨眼之间，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It comes in a blink of an eye like a thief coming at night.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要思想明天的事情。 So Christians don't need to be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tomorrow. 我们要随时为主再来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Be prepared for ourselves anytime as if Christ comes tomorrow. 因为对自己明天来筹谋。 If you worry about and plan for tomorrow. 或者是为人间的成败得失而这有喜怒哀乐。 And if you are too much emphasis on human achievement and failures in this world. 这个在永恒里面都是白白的 In eternity, that's all vanity. 所以我们要思想 So we have to think. 我们对于主再来这个时刻，我们预备好了吗？ Are we ready for Christ's second coming? 常常有的时候， most of the times, 当我们在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 when we are at the peak of our happiness, 我们会想到说，哎呀，主最好不要来，让我先享受一享受。 Maybe God should delay His coming so that I have more time to enjoy this life. 当我们非常的这个愤怒、非常悲哀的时候， when we are angry and sorrow, 我们会常常想到说：“哎呀，主啊，你赶快来把我给带上去了，我就不需要再这么样的受罪了。” Maybe God, Christ, why don't you come right now to relieve me of the problems? 是不是？ Is that like that? 那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说了主就神就会照着去做的。 His timing is not under our control. 这些完全是在神的主权之内。 It's all under the sovereign control of God.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 So we have no way. 我们知道在这个主再来的这一刻的时候。 At the moment when Christ comes. 在英文翻译叫做 rap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is rapture. 啊，这个 rapture 的意思是什么呢？ What's the meaning of rapture? 就是用力被神所掳去了。 It's used force to be pulled out by God. 就被拿走了。 To be taken up. 所以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It's a movie. 那在这个天上的飞机可能在飞的时候，这个驾驶员就不见了。 At that moment, the pilot disappeared when the plane is flying. 在十字路口上有警察在指挥交通。 Police were directing traffic at an intersection. 警察一下就不见了。 All of a sudden, the policeman disappeared. 所有的车子都拱在一起了。 All the cars crash. 在这个电视里面在报新闻。 And then in the reporters reporting news on television. 忽然这个报新闻的这个人他不见了。 All of a sudden, the TV anchorman disappeared. 哎呀，不得了。 Oh, that's sad. 你发现所有人都被提走了，只剩下你在这儿。 All of a sudden, everybody got raptured, taken up except you. 当然，这是一个故事。 Of course, that's a story. 但是在主再来的时候，也确实如此。 When Christ comes again, it'll be like this. 所以我们对于在我们地上的侍奉，我们要有一个急迫感。 We have to have a heart of urgency when we serve on earth. 我们要思想明天可能就是主再来的时候。 We are prepared for the second coming every day. 那今天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 What should we do then today? 有很多时候我们有感动的，我们不能再拖了。 If you are, you are moved, don't delay. 因为当你有感动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 And if you're so moved to spread the gospel, don't delay. 你说，哎呀，算了，下个月我比工作比较轻松，我再去做这个事的。 Don't put it off by your current work. 那等到第二天，说不定这个人已经死了。 Maybe in the second the day after that, this person has died already. 或者是主已经来了。 Or maybe Christ has come already. 那你这个事工你就没有做到。 And you have not finished the work. 这个人他也就是进入到永火里面。 And then this non-believer will end in eternal damnation. 第二个我们看到是在主在复活的时候是主亲自从天而降。 We see that during resurrection, the Lord comes personally. 而且呢，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在吹响。 Accompanied by loud shouts and archangel and trumpets. 主不是派一个使徒，派一个天使来把我们带上去。 God does not send an apostle, an angel to take us up. 他看中我们，他要自己亲自来迎接我们。 He sent himself personally to take us up. 这个时候有呼叫的声音。 This a voice of shouting. 呼叫是谁在呼叫？ Who is calling? 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主他自己在呼叫我们的名字。 The Lord is calling our names. 被提的人的名字他都一个一个都知道。 All the people who will be taken up. 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就呼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把他叫起来。 Just like Jesus Christ calling Lazarus from the dead in the gospel. 又有天使长的声音。 And you have the voice of the archangels. 我们知道天使加百列还有天使长米迦勒常常在旧约新约里面。 The angels Gabriel and Micah they showed up frequently in the Old Testament. 在 新旧约里面每一个重要的场合的时候呢，他们都有出现。 They appear in every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 当然，在主再来这样重要的时刻，这些天使也都会出现。 Therefore, in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of Christ's coming, they will show up again. 还有吹号的声音。 And then you have the sound of the trumpets. 吹号是什么意思 ？What are the trumpets? 啊，在民数记里面。 In the book of Numbers. 耶和华叫摩西。用银子做两个号。 Jehovah asked Moses to make two horns out of silver. 吹号它有特别的功用。 There's a special purpose behind the trumpet. 它用吹号来召集这些老百姓。 Through the trumpet, they call all the people. 发出不同的声音，叫这些以色列人要集合起来，要出发了。 Through different trumpet sounds to gather the Israelites together. 他们出去征战也吹号。 When they go to war, they have trumpets. 他们敬拜神也吹号。 When they worship, they have trumpets. 在禧年到的时候也吹号。禧年就是那个70年的那 种。In the year of the Jubilee, they have trumpets. 还有这个节期到的时候也吹号。 And everything important festivals.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吹号的时候，在主呼叫的时候，还有天使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复活的时候到了。 So the voice of the angels and the archangels accompanied by the trumpet call, we know that is the time of Christ's second coming. 还有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复活的时候大家都会改变。 And we all know that we will be changed during at the resurrection. 当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才读到。 And biblical verses from 1 Corinthians. 我们复活的时候不再是地上的肉体了。 We are resurrected. Our body is no longer the same as an earthly body. 我们都会改变成天上的荣光的身体。 We will be changed into a heavenly glorified body. 死的人就有这个新的身体。 The dead will have a new body. 活的人呢，在主再来的时候是活的人呢，他们也是马上就改变。 Those who are alive when Christ comes, they will be changed instantaneously. 一起被主来接提起。 Collectively be taken up by Christ. 那第三个，我们看到有复活的顺序。 And we have to see an order in the resurrection event. 我们知道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 In the Church of Thessalonica, 他们比较混乱。 The Christians are confused. 他们不知道说这些主没来以前死去的基督徒该怎么办。 They don't understand what happened to those who died before Christ came. 他们只知道说我们现在在等候，很可能主耶稣马上就来了。 They only look for themselves who are alive and waiting for the second coming. 但是他们很担心他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亲人，在主没有来以前死去的人，他们怎么办？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relatives who are already dead before Christ comes. 那保罗告诉他们说，这个复活是有一个顺序的。 And Paul told them resurrection has an order. 你们不需要担心。 Don't be too worrisome. 这已经在神的这个计划里头了。 It's all in God's plan. 保罗说在基督里死的人他要先复活。 Paul said those who die in Christ will be the first to resurrect. 然后活着的人他们仍旧在世上的呢，他们那个时候会改变。 And those who are alive when Christ comes they will be changed. 那这些一起都复活的人呢，就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 And collectively these two groups of people will rise up and meet Christ in the middle of the sky. 和主永远同在了。 To be with the Lord forever. 所以我们看到，在复活的顺序的时候，这些先在主里面，他们离开世上，他们睡着的人，他们都可以被复活的。 So in this order, those who died and asleep before Christ came, they're the first to be resurrected. 那还有人在问，可是还有一些人在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死去的怎么办 ？What happened to those who are alive, who are not believers, before Christ comes? 那这些人呢，在圣经里面也有同样也有教导。 And the Bible has teachings concerning these people. 那我们知道，在主耶稣没有来以前，他们犹太人的这个信仰是。 Before Christ comes, the belief of the Israelites. 这个死去的人呢，他们会到乐园里面。 That when they die, they go to paradise. 那这个乐园里面呢，它有分开的。 Paradise, there's a division. 这个是被神所爱的人呢。 Those who are loved by God. 是在。一边在那边住的。 On one side of the paradise. 那些坏人呢是在另外一边。 The wicked will b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radise. 中间是有一个鸿沟的。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se two compartments. 我想各位在四福音里面记得这一个故事。 And you remember the story in the Gospels. 关于这个叫花子拉撒路跟这个有钱的财主的这个故事。 About this beggar Lazarus and the wealthy.People, 这个乞丐拉撒路呢，他死了以后，他跟这个亚伯拉罕在一起。 This beggar Lazarus, when he died, he is with Abraham. 那这个财主死了，是在这个地狱里面，在那里受苦。 This rich person who died is in paradise suffering. Is suffering. 他们中间有个鸿沟，就是这个叫花子，他愿意过去帮助这个财主，都没有办法。 There's a gap between them, so that even if the beggar wants to help the rich person, he cannot do it. 但是当耶稣基督他在钉死十字架，他复活的时候 ，But when Christ after his crucifixion on the cross and after he was resurrected, 他升天的时候就把这些在乐园里面的灵魂都带到天上去。 During Christ's ascension, he collect with him all the souls in paradise. 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灵魂也都跟着。一起 来到地上。 So when Christ comes again, all the souls will come together with Christ.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复活的这个认识当中，我们是有很大的盼望。 So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the resurrection, we have hope. 所以我们在今生的时候，我们真是要认真的要做主的工。 In this life, we have to be serious about doing God's work. 很多人觉得说在今生。只是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已。 People feel that this life I just become a Christian. 他们没有这个复活的盼望的时候。 They don't, if they don't have the hope of resurrection. 保罗就说他们比这些世人更可怜。 Paul said these people, Christians are more foolish than worldly people. 因为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真做主工。 Because on earth we have to be serious about doing God's work. 当我们复活的时候。进入到永生里面，我们就会有更丰盛的生命。 So that we gain fuller, abundant, glorious life when we enter into a resurrected body. 更高的这个荣耀。 And a higher glory.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里面。 Revelation, chapter 21, verse 6. 在那里，保罗这个约翰说。 Paul said, John said.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这个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 God will wipe tears from the face. There won't be any sorrow and death. 也不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There will be no longer pain, for the old order of things has passed away. 所以我们看到，在永生里面，一个复活的这个身体，我们可以享受到多么好的。跟主的同在。 So that in the resurrected body, in eternity, we have all these benefits.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要有这个功利主义的想法。 But while on earth, we should not be a materialistic person. 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服事是为了将来的荣耀而做。 As if you're doing it for the sake of the future glory. 那这样做法不是讨神喜悦。 This motivation is not pleasing to God. 我们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We have to submit to the leading of the Holy Spirit. 让圣灵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 To let the Holy Spirit tell us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who is pleasing to God. 让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能够渐渐的这个成长。 So that we can grow in this life. 而且呢，能够全力的来做主的工作。 To fully serve God. 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成长成熟的基督徒。 This is a normal way for a Christian growth. 然后我们在天上，我们自然的可以得到这种荣誉的荣耀的奖赏。 And then naturally we will get this glorious reward in heaven. 所以我们看到在复活的时候这种的想法。 So that this way of thinking about resurrection 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的。 We have to have it as each single Christian. 当我们有这种的认识的时候， When we have this understanding, 我们在地上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完全会不一样。 We will have a totally different attitude doing things on earth. 我们不会说在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We will no longer be a lukewarm Christian. 因为在天上的时候，那只是一个非常暗淡又明又亮的一个小行星。 We won't be a dim star in heaven. 让我们能够火热的在世上来服侍我们的主。 Let's have a burning heart to serve God while on earth. 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就变成大家睁着眼都不敢看的这个亮亮的太阳。 So that we are such a bright star that people cannot even open our eyes to see it.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Let's pray.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Dear Father, nobody, thank you.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福气，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Give us these blessings to be your sons. 也赐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福气，能够将来的能够在天上和你一起的同在。 The blessing of eternal life to be with you forever in heaven. 让我们真是在地上能够殷勤的做你自己的主工。 So that we faithfully do your work on earth. 在天上我们就可以得到你赐给我们各样的荣耀。 So that we can gain all the glories when we go to heaven. 求主恩待帮助我们。 May God bless and help us. 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 To achieve this goal. 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 Thank God, praise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下面我们用圣诗382首来回应张牧师的正道。 We're going to sing hymn 382 in response to the sermon. 我请大家站起来一起唱。 Please stand. Yes. 请大家请坐。 Please be seated.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It's the offering time. 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与权利。